第十首《生命曙光》。 来天君耶稣，是何等奇妙？天君耶稣，是何等荣耀？地黑暗痛苦，绝望人生中，主耶稣的光照在我心，在我一生有偌多的风雨，黑暗中充满偌多的痛苦，在咱一生中有真多失望，辛苦主予咱有方向。一个人相信，我靠主耶稣，偌多坎坷路，伊必定照顾。主我愿愿将一生献予你，愿主的愿意抓关堕落。来亲君耶稣，是何等奇妙？亲君耶稣，是何等荣耀？地黑暗痛苦，绝望人生中，主耶稣的光照在我心，在我一生有偌多风雨，黑暗中充满偌多的痛苦，咱人一生中有真多失望，辛苦主予咱有方向，只要咱相信，我靠主耶稣。偌多坎坷路，伊必定照顾。主啊，愿愿将一生献予你，愿主恩愿因带阮堕落。只要咱相信，我靠主耶稣。偌多坎坷路，伊必定照顾。我愿愿将一生献予你，愿主恩愿因全然堕落，愿主恩愿因全然堕落。